起，未听过喧嚣的声音，未见过太多生命，未有过滚烫心。 红巾，屋檐洒雨滴，炊烟。

几千几万个你，几千几万个我，一起躲进这浪漫的回合，然后沉迷失血一般的身体。这寰宇太理想，这归途太远，要迷人且绝尘。 如果能给你小小的爱，我不在乎受伤害，总是会你需要什么，我永远会在。

受伤